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怎 寂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水晶一生和你相依。 在荒漠无尽的眼神，车窗里你我聊起彼此人生，像一生之间一次的缘分，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，渐渐放晴的天空，旅行的想生活，没有爱多么难走，雨后看见彩虹，向你见我挥手，你肯为我停泊解忧，雨后看见彩虹，在落单的时候，

的天气，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。 三千年的文化传承，积淀无数中华瑰宝。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бахот касан карти. Ман Пекин ра дуст дарам. 我爱北京，我爱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九六九智说北京，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欢迎收听九六九智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雨阳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明清皇帝上朝说北京话吗？北京方言历史悠久，影响巨大。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但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它又是如何影响到全国的呢？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？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，只有400年左右。中国国土广阔，各地均有方言，为了交流、行政、管理等需要，4000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。不同时代的雅言都不一样，特别是近代、宋代两次衣冠南渡，变化尤多，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。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言。如果恢复古人的雅言，今人恐怕连一句都听不懂。在日语、朝鲜语中，我们会发现不少读音与汉语近似，从中便可以体会不同时代雅言的痕迹。元代北京成了首都，但官方场合所使用的仍然是中原口音，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，形成了大都话。朱元璋灭元后，各地移民大量入京，大都话渐渐式微。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，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，而官方则使用雅言，即河南官话。到了朱棣迁都北京，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在清朝中期，随着对汉臣的倚重，且为了提高办公效率，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，满语仍是国语，但不再充当官话。1728年，雍正设立正音书馆，在全国推行北京话，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，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。虽然推广力度甚大，但各地敷衍推诿，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，几无遗漏。缺乏统一的语言标准，给沟通带来了巨大的麻烦。比如晚清名臣曾国藩是湘乡人，可湘乡话却是全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。再比如康有为被召见时，光绪皇帝怎么也听不懂他说的是南海方言。为了避免尴尬，清末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不得不破坏历来的规矩，允许召见时带一名随从充当翻译。而此前清代的召见，除了军机大臣，一般只能是君臣二人，室内不得有闲杂人等。